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今生今世被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念已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悲哀，他说真实的悲哀吗？ 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 一起走进文学大世界，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啊！咁今晚我哋会介绍嘅呢一位中国嘅作家咧，我第一次听到佢嘅名字咧，都系喺遇见文学度听到嘅。当时咧，我哋系介绍另一位作家，而今晚嘅呢一位作家咧，当时系翻译嗰部作品，听闻咧系相当神妙咁翻译咗嗰个作品出嚟，系一时佳话嘅。 系你虽然咧讲到好似好复杂咁啦，但系其实简单嚟讲，我哋今日要介绍嘅作家就系中国内地作家韩少功啦。佢曾经翻译过嘅作品咧，就系米兰昆德拉嘅《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咁呢个我哋喺节目提过呢本书嘅。韩少功对于呢一个《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嘅中译咧，我自己觉得是非常之神妙的。那个神妙是你不是很觉得自己在看翻译小说，好像在看一个非常好的韩少功的一个作品这样。但是这个结果也都有争议的，即是有人认为啊，你翻译到好像中文或者是甚至乎好像自己的小说，那是不是最好的或者最忠实的译本呢？不过今天我们呢就不是讲韩少功的翻译，但是也都很特别，不是讲韩少功的小说。虽然我们知道韩少功他最大的成就或者是被大家所认识嘅咧，都系佢嘅小说《寻根文学》嘅代表。咁写过嘅有《巴巴巴》啦，三个巴字，爸爸个巴。咁啊，《女女女》啦，同埋咧就系一个长篇《马桥词典》嘅。咁喺佢嘅世界里边咧，中国嘅乡土咧系充满住一种魔幻嘅色彩啦，系一啲封闭嘅细小嘅村落里边咧，系有好多奇特嘅，同我哋原本所思考嘅中国传统文化好唔同嘅观念。譬如《巴巴巴》《女女女》，对于嗰个伦理啊，同社会观念嘅一种重新嘅反思啦，或者《马桥词典》就更加得意啦吓，即系喺佢想象嘅一个地方里边，用一本词典嘅方式，好多唔同嘅词条咧，去介绍马桥呢个地方好奇特嘅人啦、事情啦，或者系一啲文化嘅观念噶。咁但系咧，其实韩少功虽然系咁擅长写小说，但我觉得咧，好多小说家咧，其实有时都系好好嘅散文家嚟嘅。咁韩少功系其中一位，佢嘅散文咧，俾我一种好新嘅睇法，就系话啊，一个咁有想象力、讲故事咁叻嘅小说家咧，但系佢喺散文里边咧，表现到一种咧比较少见嘅理性嘅。今日我哋咧要介绍嘅咧就系一本叫做《夜行者梦语》嘅书。咁佢嘅另一个题目就系韩少功随笔，可以睇成一个韩少功嘅散文集啦。咁佢里面会睇到咧，我哋头先讲嘅小说家写散文吓，就系佢有嗰种嘅文学性、原想性，但系咧亦都有好清晰，甚至乎我觉得好深刻嘅对中国现况社会嘅批评啦，同埋反思嘅。今日我哋点解会讲呢本书咧？其实都 同听众有关系嘅， 系啦，同一个听众有关嘅。 咁虽然我哋就冇开放话有点书嘅呢个环节，咁但系不时咧都会收到听众嘅意见啊或者提议。咁有时候啲提议都相当特别嘅，系对于佢哋嘅功课啊或者学术上咧系有帮助嘅话，我哋嘅节目。 咁呢个听众就好有心嘅，咁佢就讲到佢除咗听我哋节目之外啦，咁其实佢自己都好中意文学，甚至乎咧会同一班朋友同学啊组织一啲读书会嘅咁样。咁佢就讲过，其中佢哋读过嘅作品咧就系韩少功嘅《夜行者梦语》，咁大家咧就有好多嘅讨论啊。觉得佢里面咧有好多嘅思想好复杂，但系咧亦都喺呢一个咁复杂嘅散文里面咧得到好多文学嘅乐趣。就希望我哋会唔会即系喺节目里面咧会提到呢啲作品啦。咁我哋就真系今日咧就讲下《夜行者梦语》里面呢一篇嘅点题散文，由《夜行者梦语》开始啦。 虽然话叫做韩少功嘅随笔，但系咧其实里面嘅文章咧系一啲都唔觉得好随意或者好随便咁写出嚟 嘅。系啊，其实中国嘅随笔嘅传统咧都唔一定系写啲好轻松啊，或者系 好严肃嗰啲主题，可能 系啊系啊，即系唔系一定好似我哋喺报纸打开嘅专栏咁讲下时事啊，讲下感受生活啊。随笔都有好多种，其中韩少功佢呢一本随笔集咧，佢有分开两部分啦，一半咧就系叫做我诗篇，即系我嘅诗 考思想的思啦。咁另一本咧就叫做《我闻篇》，咁咧就系我听闻见闻嘅事。咁里边包含嘅有一种系原想性嘅散文，即系里边有一啲比较深刻迂回嘅观念。咁而且咧用散文嘅方式啦，吓随住自己嘅思绪去表达。咁亦都有一啲好哲理性嘅内容啦。而喺《我闻篇》里边咧，亦都有啲比较生活化嘅内容嘅。咁我哋先讲呢个点题散文啦，《夜行者梦语》咧比较系属于原想式或者系哲理式嘅散文嘅。咁佢虽然个名咧就叫《夜行者梦语》，咁我哋即刻可能会谂到啲梦游啊，或者喺夜晚嘅一个人，仲要好似发梦咁讲一啲梦艺啦，个思绪咧好迷茫嘅。咁但系咧，其实我觉得呢篇散文相当之清晰，而且咧系好深入咁去讲到一个近代，即系喺佢写嘅时候啦，80年代尾90年代初嘅中国嘅社会状况嘅一个反思嘅，叫《夜行者梦语》咧。其实我自己个人咧就好怕睇一啲作品咧系话同梦有关嘅，唔知点解，即系因为我觉得文学已经好难捉摸啦吓，咁你仲要用文学去写梦咧，咁去听一啲作家嘅梦艺咧，咁我个人就唔系太有兴趣嘅。咁但系咧，《夜行者梦语》呢篇，正如我头先所讲啦，就唔系真系发梦里边讲到出嚟嘅嘢，而系咧一个好深刻嘅反思。讲呢篇散文之前，不如而家先嚟听一听佢嘅头两段。好精彩嘅，对于一个文化同埋中国嘅当时发展嘅一个观察啦。 人类常常把一些事情做坏，比如把爱情做成贞节牌坊，把自由做成暴民四起，一谈起社会均富就出现专吃大锅饭的懒汉。一谈起社会竞争，就有财迷心窍、唯利是图的铜臭。思想的龙种总是在黑压压的人群中一次次收获现实的跳蚤，或者说，我们的现实本来太多跳蚤，却被思想家们一次次说成龙种，让大家听得悦耳和体面。如果让耶稣遥望中世纪的宗教法庭，如果让爱因斯坦遥望广岛的废墟，如果让弗洛伊德遥望红灯区和三级片，如果让欧文、库纳叶、马克思遥望苏联的古拉格群岛和中国的文革，他们大概都会觉得尴尬以及无话可说的。 啱啱听过咧，有韩少功嘅散文啊，《夜行者梦语》嘅呢一个开头，其实呢一个嘅开头有几咁重要咧？ 呢一个开头咧，对于成篇嘅散文嚟讲咧，唔算系好即时嘅点题噶吓，因为佢一开头咧就系讲人常常把一些事情做坏，例如把爱情变成贞节牌坊，把自由变成暴民四起，一啲都唔似一个发梦嘅人会讲嘅嘢。咁但系佢嘅逻辑咧又有少少特别嘅，就系讲我哋有一个信念又好啦，一个好好嘅观点都好啦，但系如果做到好极端嘅时候咧，会变成一件坏事嘅。咁喺呢个开头里边咧，其实佢嘅逻辑咧就好似同我哋一般谂嘅唔同，但系佢亦都揭出咧，我哋的确时时会有呢一种情况，就系话，譬如中国嘅儒家文化系好好嘅，即系话对于人点样去活出自己嘅意义啊等等。咁但系咧，儒家文化亦都一路发展落去咧，后来我哋讲到五四时期，变成咗一个要反对嘅对象啊，会变成各种封建嘅观念啊，咁就会系唔好。咁韩少功一开始咧就系讲人会将一啲事情做坏吓呢一个问题，开展佢去讲到好多现实上边嘅反省啦。咁而佢嘅散文咧嘅最后咧，亦都系回应翻呢一句嘅，就系话当后现代嘅思潮过咗之后咧，系唔系一定系唔好嘅咧？其实我哋都可以将佢反过嚟变得翻好嘅。我觉得呢两段咧，一方面系讲一个好特别嘅观点，即系话。每一个好的信念去到极端的时候都会变成不好。但是呢亦都是讲出了很多很实际的例子啦。譬如他讲耶稣如果遥望中世纪的宗教法庭，或者爱因斯坦去遥望广岛的废墟，都会看到一个好的宗教信念或者一个好的科学的发明，他会变成是一个武器啊，或者是变成很多不公义的情况。这个呢一方面呢就是我刚才讲的逻辑上面呢好像是一个梦语的逻辑来的。即是话唔系好正式嘅一个我哋平时嘅睇法啦，但系另一方面咧，佢亦都好有文学性地去提出佢自己嘅观点，就系话嗰个观念嘅发展咧，会引起唔好嘅结果。 好啦，咁讲完呢两段之后呢，我头先讲过啦，夜行者梦语呢係有好清醒嘅一面㗎。咁譬如佢会去引述到好多哲学嘅观念，然之后再将佢深化啦。譬如佢话尼采说上帝死了，我哋都会知道呢一个哲学嘅故事啦。咁但係佢就从一个作家嘅观察去讲啦，就话对于有啲人嚟讲，上帝死咗呢，人係应该有更多嘅责任㗎。即係话我哋唔应该将所有事都觉得係一个神嘅世界嘅决定。咁但係对于另一啲人嚟讲呢，上帝死了，人就不再承担任何责任啦。即係话我哋冇咗宗教，冇咗信仰，一切嘅嘢就可以释放啦。咁样係啦。佢话我们周围拥挤着无神论者，咁但係其实虽然话係上帝死了系一个好似一个无神论嘅开端咁样，但係其实当中呢係有千差万别嘅人係点样去理解呢件事嘅。因此呢就引出咗一个好感言嘅一段嘅批评啦，咁就係话其实就呢啲西方嘅观点或者係佢叫做一个后现代式嘅反省呢，嚟到中国之后呢，其实係有好多唔同嘅演绎㗎，係呀。咁而呢啲演绎呢就会产生有时係一啲真係嘅反省啦，咁但係有啲呢係变成咗一啲虚无或者係一啲社会嘅问题。譬如话个人从政治压迫中解放出嚟咧，最容易投入金钱嘅怀抱嘅，咁啊呢啲好热衷去讨论沙特啊、尼采嘅一啲发烧友啊，或者系哲学家，或者系后来变成咗诗人啦，咁佢哋好多时咧又会摇身一变咧变成生意人嘅，咁佢喺讲紧呢件事嘅时候咧，我哋都会知道啦，其实韩小公当时咧就系讲紧中国内地文坛嘅一个现象啊，咁就系文人下海从商嘅呢个现象。喺呢篇文章里边咧，我觉得佢好感言咁样去讲出咗呢啲人嘅状况啦，譬如话成为咗卡拉 OK 嘅常客啊，豪宅别墅嘅新住户啊，他们向往资产阶级嘅急迫镜头，让他们的西方同道略略有些差异。咁佢就话西方嘅呢啲思想咧，嗰个虚无唔系推向物质主义嘅，但系咧嚟到中国嘅时候，可能有人会觉得呢种虚无咧就系推向人，人咧应该去放下佢嘅好多嘅理想啦，而追求更多嘅物质。所以呢就令到佢哋西方嘅同道呢有啲诧异啦。而西方嘅情况呢其实就有啲相反嘅，就係话反而佢哋係会从一啲金钱嘅压迫之中呢解放出嚟，先至奔赴呢一个所谓嘅政治的环境。咁佢所讲嘅就係、其实西方嘅好多哲学家佢哋本身都系几有钱嘅有闲阶级。佢哋就系喺呢一种嘅压迫中或者反思中解放出嚟呢，所以呢先至会趋向政治。咁所以好似有两个唔同嘅极端，就话中国嘅情况呢就系、大家去放弃一啲理想啊观念呢走向金钱。咁但系西方呢其实嗰个产生方法就系相反，即系由金钱呢走向政治。韩少功就话，所以海德格呢会赞赏纳粹，沙特呢会参加共产党，杜斯托也夫斯基呢会支持皇权，让他们的一些中国同道们觉得特别傻。呢一个对比就系话好似大家同样讲緊上帝死了，但其实系千差万别，而且呢佢就系用文学嘅手法啦，一个对比嘅手法咧，就讲出中国人由政治走向金钱，同埋西方会由金钱走向政治嘅呢一个对比咯。 嗯，咁呢篇写于1993年嘅《夜行者梦语》咧，其实个论述都相当复杂噶，嗬？ 系啊，相当复杂啊，因为我哋睇得好多嘅，譬如话以前常见嘅一种系对现代性嘅批判啦，即系譬如话工业啊，或者系物质啊、资本嘅批判。咁但系咧，佢呢篇文章其实更加想再进一步对于呢个后现代嘅批判，即系话你喺现代嘅工业啊等等反省之后咧，人开始释放出一种新嘅，佢觉得叫做怎样都行嘅一种谂。法啦，即系话其实冇话好同坏嘅，或者系咧我哋点样去理解呢样嘢咧？各人嘅观点都可以嘅，有好多种嘅观点，咁所以冇一个啱嘅观点啦。咁但系咧引申出嚟嘅咧，就系会好多嘅失望嘅问题。咁所以佢要梳理呢一个由即系一个神本吓，即系以神为宇宙中心嘅谂法啦，到去人本，即系觉得人先系宇宙中心嘅，然之后再推向一个叫文本，即系话咧神同人都唔重要啦，而系我哋对于个世界嗰啲符号俾我哋咩意思，就大家随便咁样去理解咧。咁佢觉得呢啲嘅发展咧，其实系我哋需要谨慎去小心去谂咯。咁我头先讲过啦，就系佢呢篇文章个逻辑好复杂。 但亦都好感言，即係佢用咗好多實際中國嘅情況去講出佢對文化嘅憂慮。譬如頭先講到呢個文人或者詩人哲學家下海從商啊，呢一啲嘅實際嘅狀況啦，又或者佢對過往中國政治歷史上面將一件好事變壞事，將理想變成極端嘅時候嘅各種嘅危險。但係咧，佢亦都用咗好多嘅比喻去講呢啲觀點啦。譬如佢覺得後現代喺中國嘅一個回升，即係西方對資本主義嘅失望，其實都有好大嘅分別嘅時候咧，佢就講出佢哋一個好得意嘅嚇，即係一個對照。佢就覺得好似咧，中國人咧就錯把呢個富人嘅減肥藥，即係有錢人嘅即係食嚟減肥嘅藥咧，當成咗窮人嘅救命糧，當係可以解決自己嘅好急切嘅問題嘅糧食。咁就好似中國去挪用一啲西方嘅主義嘅時候咧，會有呢個反應。咁但係而西方咧相反啦，就係佢哋喺好豐足或者係好足夠嘅一個文明發展或者係資本之下咧，佢哋就反而去反省翻，或者係喺一啲比較窮嘅國家身上咧，佢哋嘅政治嘅理想裏邊咧，好似得咗一種救贖。咁佢就覺得咧，相反下就係將窮人嘅救命糧咧變成呢啲富人嘅減肥藥。咁佢講緊就係好多西方知識分子去向往，譬如話係中國嘅左翼啊、共產嘅政權啊。即係我覺得韓小公佢係好唔迴避咁樣啦，即係唔係喺一啲隨筆裏面咧去寫一啲好輕鬆啊、 風花雪月啊， 係啦呢一種嘅題材，而係咧佢真係去思考當時嘅一個文化熱潮或者嗰個思潮嘅潮流点样对于中国现代嘅社会咧有一个影响嘅。咁佢最后咧翻去呢个夜行者梦语啦，佢就去总结佢眼前见到嘅呢一代人嘅一啲特色啦吓。咁佢觉得呢代人咧冇特别吃苦，亦都冇特别嘅位置喺社会上边，反而咧就系呢个后现代肥沃嘅土地啦吓，就系可以咧产生好多后现代虚无嘅思想。咁但系咧，其实后现代系咪一定系唔好嘅咧？佢觉得可以扭转呢个情况嘅。咁而后现代嘅最脆弱嘅地方系乜嘢呢？就系好多推崇后现代嘅人，而家越嚟越咧去回归翻主流。回归翻主流之后，后现代嘅问题咧，佢觉得系人自己做坏咗佢嘅。而呢个梦咧，亦都唔能够一定咁样即系发落去啦。咁所以佢最后提出就系佢宁愿一片漆黑咧，佢都要张开眼睛去睇清楚以后吓或者下一个嘅方向。咁就去回顾翻成个夜行者梦语吓，就系话佢自己好似系一个漆黑里边嘅人，佢去思考成个眼前嘅即系呢个文化潮流嘅转变啊等等。咁但系佢好多嘅谂法咧，佢觉得都系要张开眼睛咧，先至会揾到一个答案嘅。佢喺呢个梦语里边咧，其实系有咗好多嘅寄托啦，同埋寄望啦，希望走出一个文化嘅出路。咁我觉得呢个同韩少公好多嘅散文主题都会有关嘅吓，就系佢希望透过文学或者系呢个散文上面嘅思考咧，去揾出一个社会嘅方向或者系文学嘅方向咯。 嗯，可以睇得到咧，韩少公佢嘅见识同埋佢嘅眼界咧，都唔限于系中国文章里边都见到佢嘅世界性。 系啊，但系对呢个世界性佢又有一定嘅戒备之心咯吓，因为当时中国其实就系一时间要喺文革之后接收好多嘅信息嘅时候咧，会产生好多唔同嘅问题、唔同嘅版本吓，好似《夜行者梦语》所讲。另外咧，我哋讲多一篇啦吓，就系《文学的根》啦，都系喺呢一个思辨性嘅文章嘅系列里边。咁但系如果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感兴趣嘅朋友咧，就唔会陌生嘅。对于呢篇文章，因为佢系文学史上面好重要嘅一篇，开创咗中国当代嘅呢个寻根文学呢一个运动嘅一篇好纲领性嘅文章啦。所谓嘅文学的根点样去理解呢？咁我哋知道佢写呢篇嘅时候咧，就系经历完文革啦。咁文革嘅时代咧，就系大家要破四旧啊，或者系要对于传统嘅旧物咧就摒弃。咁而韩少公呢一代嘅作家文革之后咧，首先去提出，其实咧每一个作品咧都系有根源嘅。咁我哋唔可以即系。一个完全绝对嘅求新嘅方向里面咧，揾到自己嘅文学。咁所以文学嘅根咧，亦都有好地域性嘅理解。咁其实我哋对寻根文学嘅理解咧，都系从好多地域有关嘅吓。即系譬如话贾平凹就系写中国西部嘅小说啦，莫言就系写东北嘅文化啦。即系仲有呢个湖南吓，韩少公自己嘅代表吓，一种西楚嘅文化啦，楚文化、南方啊神秘嘅文化。咁佢觉得咧，文学始终要植根于呢啲民间。 傳統啊，或者係呢啲文化嘅土壤嘅。所以第一個我哋理解嘅尋根文學咧，其實就係大家去揾翻自己所屬於嘅，唔單止係中國一個大嘅中華嘅想像嘅文化，而係中國裏邊好多嘅細小偏遠嘅地區，係啦，細啲嘅單位裏邊咧，揾到自己嘅文化嘅土壤。咁佢就由佢自己所屬嘅南方開始講起啦。譬如南方咧就係廣東，咁啊包埋我哋香港嘅嚇、一般俾人咧認為係一個根唔係好深嘅地方，甚至乎覺得係一啲南蠻嘅民族啊咁樣啦，受到西方嘅影響。咁但係咧都係有佢自己嘅文化嘅特色。佢亦都講到即係譬如北邊嘅有新疆啊，或者西邊嘅有西部文學啊，會受一啲俄羅斯嘅東正教嘅影響啊。咁佢覺得呢啲嘅影響咧，其實都好似一啲深層嘅地下嘅岩漿咁樣凝聚起嚟，各種嘅養分咧，其實都好值得深挖落去嘅。咁呢個咧，我覺得其實佢將呢一個主題再去深化咗少少，就係、是、一開始我哋講文化尋根啦，就係、是、東南西北部每個地方有各自嘅地方文化。咁我哋覺得係好純正、好不受影響，甚至乎有少少封閉。咁但係韓少功亦都舉一啲例子咧，就係、是、講其實呢啲文化亦都有好多外來嘅影響，譬如南方包埋香港啦所受嘅西方影響啊，同埋頭先講譬如西部文學所受俄羅斯嘅影響啊等等，呢一啲嘅影響咧，佢都包容喺裏邊嘅嚇，唔係話即係根咧就完全係排他排佢其他嘅文化嘅。佢再提出譬如話有賈平凹啦都係佢嘅同代作家啦嘅商周藝系列啦，或者係王安憶寫嘅城市嘅系列，佢覺得王安憶寫嘅城市咧，好似有一種城市中嘅鄉村咁樣，就係去寫呢啲上海嘅里巷裏邊嘅人物嘅價值，又再一次豐富咗呢一個文學的根咯嚇。即係頭先我哋講話有一啲比較封閉嘅地域文化啦，到地域文化受外來嘅影響啦，再到去一啲唔係村落啊封閉嘅地方啦，喺城市裏邊好多種人啊嘅故事啊背景嘅交織嘅地方咧，佢覺得其實都可以係有一種根源嘅意識喺度嘅。咁所以我哋如果仔細去睇韓少功嘅文學的根咧，其實佢唔係去主張話中國作家淨係寫翻自己嘅地方，寫一啲好有特色嘅地方。呢啲當然係我哋要知道，或者係我哋文化傳統嘅一部分。咁但係咧，佢亦都去提出咧，就係話呢個文化唔係咁單一，而係可以有好多複雜嘅影響包埋喺裏邊。咁然後佢再援引一啲外國嘅例子啦。咁佢話其實文學的根咧，唔係一樣好特別中國嘅事情嚟嘅，唔係閉關自守啦，唔係鄉土文化啦，而係個重點咧係要我哋揾到一啲參照嘅地方，譬如外國嘅例子，佢覺得美國嘅黑色幽默咧係由呢個西部牛仔嘅文化嗰度產生嘅，拉丁美洲嘅嚇魔幻現實主義啦，係由即係拉美國家佢哋好多嘅傳說啊神話咧去組成嘅。咁啊，日本嚇嘅一個新感覺派嘅小說啦，咁其實同禪宗又會有關係。咁所以一路落嚟咧，我覺得佢可以令我哋反省翻啊，即係我大膽啲講一句啦，就係我哋而家成日要講嘅嗰啲本土問題咧，係可以再去深化去諗，其實係咪一定係一個好排他嘅，淨係我哋自己嘅嘢，我哋先至去維護咧嚇？其實我哋係咪應該正視翻喺我哋嘅文化產生嘅過程中，其實不斷有好多其他外來嘅文化咧，係一路咁樣交織對抗，然之後收納，先會形成到我哋自己嘅土壤咧。所以我覺得韓少功呢篇文學的根咧，唔單止係一個文學史嘅文獻，即係講翻當時中國所要面臨嘅一個大家作家想努力嘅新方向，到到我哋今日去睇翻嘅時候咧，我哋都可以去諗下自己嘅文化或者係文學嘅根源係點樣，點樣喺已有嘅土壤裏邊咧，靈根自植嚇，即係會自己去產生翻嚇新嘅成果咯。 咁頭先我哋講嘅呢兩篇咧，都係呢一本《夜行者夢語》嘅散文集裏面嘅我詩篇中嘅其中兩篇啦。咁其實仲有我文篇嘅，我哋都揀選咗兩篇，可能略略咁樣介紹一下，重點提一提啦。 好啊，我詩之後就我文啦。咁我文當然就顧名思義係比較具體少少啦，去寫一啲人嘅故事啊，或者 相對容易啲消化嘅。 係啦，相對容易消化嘅。譬如一篇叫《笑的遺產》啦，咁就係講佢嘅女咧交俾一個保姆去湊。咁呢個保姆咧就叫做尤阿姨，佢都幾命苦嘅嚇。咁然之後啲仔又唔生性啊，咁所以咧就好錫阿韓少功個女嘅。呢篇點解叫《笑的遺產》咧？人嘅遺產好多 时都有啲具体嘅钱啊，或者系物业啊。咁但系咧，佢话咧呢个尤阿姨咧，后来因为韩少功要搬去偏远嘅呢个海南岛嗰度工作啊，咁就冇再照顾佢嘅女啦。咁但系咧，佢就留低咗好重要嘅遗产俾佢。咁就系咧，佢嘅女嘅笑容咧，佢成日觉得好似呢一个尤阿姨嘅。咁而尤阿姨佢身边咧，成日都有好多小朋友即系喺度团团转咁样啦。咁佢都发觉到咧，呢啲小朋友面上咧都有一种笑容咧，系同呢个阿姨好相似。咁佢系既一个好普通嘅帮佣嘅阿姨啦，但系咧佢系睇出人嘅嗰种感染嘅价值咯。后来咧佢个结尾嘅写法咧都好特别嘅。虽然即系秋婷你觉得系比较容易消化啦，但系其实韩少功佢嘅散文唔愿意咁直接咁去写。呢个尤阿姨嘅结果系点咧？佢最后系用一连串嘅，佢去咗海南岛之后，即系嗰个想象咧，去讲翻出嚟。佢就话咧，我想象呢个尤阿姨咧，有一日咧可能会病啦，会老啦，喺家中甚至乎出事都冇人知道啦。咁然后我女咧就会好伤心啦。以后我哋都断咗呢个联络啦。咁但系咧，佢又想象有一日咧，佢会突然间收到呢个尤阿姨嘅信，原来咧就发现佢冇事。咁然后咧，大家咧就好欣喜若狂咁样。咁但系呢段系好奇怪，全部都系想象嚟。咁实际上嘅尤阿姨系点咧？读者唔知。韩少功自己应该都唔知，佢只系咧带住一个寄望，佢就话咧：我而家嘅信箱咧依然系空嘅，等紧尤阿姨嘅来信。我亦都依然未写信俾尤阿姨，咁两方面都未喐。咁但系咧，佢好怀念呢一个带佢嘅女儿嘅帮佣啦，同埋咧觉得佢嘅笑容啦、笑声咧系俾咗一个好重要嘅遗产俾好多嘅细路仔咯。 嗯，咁而另一篇咧，亦都系呢一本《夜行者梦语》嘅最后一篇散文《海念》咧。我自己咧其实都挺喜欢这篇海念、 嗯、 因为我相信呢都相对地普遍，大家望着海呢是可以有很多的联想，而他那些联想呢是虽然是发到很大，或者点出身边他见到的问题之后回去是讲回他自己的最根本。 是啊，我都有同感啊，因为我哋香港人都好容易会见到海啦。咁但係呢同韩少功嘅嗰个冲击性嘅见海呢又有啲唔同喎。我哋头先讲过啦，韩少功呢就係后来去咗海南岛嘅工作，编过一本係好重要嘅杂志叫做天涯嘅呢个文学杂志。咁所以呢作为一个喺南方即係内地嘅作家，突然间搬到一个日日面对大海嘅地方呢，咁韩少功都写咗好多佢喺海南岛居住期间嘅一啲同海有关嘅散文嘅，咁其中海念呢一篇咧，虽然唔系好长，但系佢讲嘅就好似秋婷你所讲吓，就系、是、话当你面对蓝蓝大海一片嘅时候，脑中嘅好多闪现嘅想法。第一咧，佢就系觉得喺大海面前，人会变得好简单啦，会谂到自己系点样嚟噶啦，甚至乎好有想象力咁样咧，谂到人类嘅起源，即系所谓进化论里边嘅，就是、由鱼变成爬虫类，爬虫类再变成人嘅，即系呢个进化。但系变成咗人之后咧，亦都有好多城市上边嘅变得好奇怪嘅状况啦。对呢啲城市文化咧，亦都有批评。譬如佢讲见到啲朋友同行啊，自己穿唔起名牌，但仍然能够辨别什么是假笑，什么是坦然而自信的笑。咁佢就觉得好多人咧赚钱穿咗啲名牌嘅衫，但系咧只系识得假笑，堆喺脸上。咁唯有喺大海之前咧，佢先至有一种同大海同自然咧相视而笑嘅嗰种顿悟。喺最后嘅收结啦，佢觉得咧人咧会喺大海面前咧行翻或者谂翻自己以前走过嘅路，然之后沉默，然之后咧就系一种明隐之念啊，就系、是、觉得海咧系会有一种馈赠俾佢，系有一种吓隐然嘅信念。大海俾我们聪明，大海蕴藏着对一切沉然的解释，能够使我们互相恍然大悟地笑起来。咁呢个就系佢喺海呢个面前啦所见到嘅自己嘅好多嘅闪念。 其实我自己觉得咧，韩少功系一位好难得嘅作家，因为佢唔单止系好关心中国社会嘅发展啦，对文学嘅方面好关心之外咧，佢亦都对当代社会嘅问题咧展现到佢嘅忧心啊、忧虑啊。 系啊，但系佢更难得嘅地方咧，就系佢唔单止系单喺口头咁样去讲呢啲文化嘅担忧啊，人应该点样走啊，而系佢自己咧，亦都喺好好嘅小说创作里边咧，去展示咗呢一种嘅忧虑，同埋咧，将呢种忧虑咧喺读者睇完佢嘅小说嘅时候咧，会带翻去自己嘅生活里边咧，系产生新嘅想法嘅。咁所以咧喺呢度，我亦都即系更加介绍大家啦吓，即系如果吓你睇完呢啲原想性嘅韩少功嘅散文之外，更有兴趣嘅话咧。